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宁叔叔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刚才您没有揭露他们的身份？ 哎，你也看出来了吧？没错，那些应该就是武魂殿的人，哪怕是那些普通的黑衣人，也都是魂师，而且至少都是三环以上的魂尊。能够同时调动两名封号斗罗、上千名魂尊的，也只有武魂殿了。我之所以不揭露他们，是不希望这里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件事死掉。你认为武魂殿做这件事，让人明确的知道以后，会放过所有知道的人吗？ 杀人灭口。 之前的龙宫蛇婆没有说，独孤前辈要说时被菊斗罗阻止了，我们也没有说。就是不希望给武魂殿一个杀人灭口的理由，这次他们算是吃了个暗亏。为了不暴露武魂殿的身份，那些低级的魂尊都没有释放武魂，否则你也无法那么容易地杀掉那些人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损失已经出现。 叔叔，武魂殿向我动手，是不是因为我父亲？ 不全是。我想，武魂殿对你出手，固然有你父亲的原因在内，同时也是因为你自身的天赋。他们应该已经调查过你的年龄了，不到15岁就已经拥有了现在这样的实力，而且还是双生武魂，昊天宗的直系子弟。这些身份无疑会令你成为另一个昊天斗罗，一旦你强大起来，对武魂殿必然是最大的威胁。 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才想要将我扼杀。可他们为什么不派个封号斗罗直接暗杀我呢？那不是要容易得多吗？ 哼，封号斗罗有封号斗罗的尊严。今天出现的那两个封号斗罗都是武魂殿长老团成员，教皇的忠实支持者，也可以说是教皇身边的哼哈二将。封号斗罗的地位何等尊崇，你让他们去偷袭一个孩子，他们又怎么会愿意呢？如果前来偷袭你的人降低到魂斗罗级别，那么有弗兰德和柳二龙在，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得手。其实今天最大的变数并不是我们，而是独孤前辈，你应该感谢他才是。武魂殿之所以派出两名封号斗罗，想必是已经猜到了我和剑叔的存在了，只是多了独孤前辈后，他们才立刻变成了劣势。 哈哈哈哈，小怪物，你就不用谢我了。 唐三看了他一眼，虽然没有说出感谢的话，但在唐三内心之中，独孤博今天义无反顾的出战，在他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。为了救他，独孤博可是得罪了武魂殿呢。 我想你有必要了解一下今天出现的两名封号斗罗。首先出现的那名白衣人名叫月关，武魂是菊花，封号为菊，菊斗罗。他的魂力大概在94级到95级之间。那朵奇异的菊花非常厉害，幸好今天他被剑叔所克制。后出现的黑影封号是鬼，等级和菊斗罗差不多。他的武魂很奇特，是鬼魅，而他本人的名字也叫鬼魅。据说除了教皇以外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真正面目。乃是一名敏攻系的强大封号斗罗，物理攻击很难对他奏效，绝对是封号斗罗中最难缠的几个人之一。 鬼魅那家伙确实厉害，再打下去的话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 这两名封号斗罗在武魂殿不但地位崇高，而且掌管刑法，乃是武魂殿的重要支柱。除了隐藏在长老殿的其他几名长老之外，一般对外的事务都是由教皇和他们决定的，乃是教皇最得力的帮手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如果单独遇到他们，绝无幸利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和剑叔回到七宝琉璃宗去，在那里我才能确保你的安全。 宁叔叔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就此放弃。史莱克学院在这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走到现在这一步，并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。如果我因为个人安危放弃了队友，那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。一旦有了心结，我今后的修炼也必然不会顺利。所以这次的总决赛 我必须要参加。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在大赛结束之前，武魂殿应该不会再向我明目张胆地出手了。 但当大赛结束之后，如果你们真的获得了冠军，受到的武魂殿追杀必然比今天更加恐怖。到那时候，就算是我，也未必能保得住你。我可以给你透露个秘密，在我们七大宗门之中，只有上三门不属于武魂殿的势力范围。武魂殿能令两大帝国充满忌惮，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绝对的实力。我敢说，两大帝国现在手里掌握的魂师数量，加起来也不如武魂殿的一半多。教皇本人更是深不可测，被誉为武魂殿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领导者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绝不适合与他们正面硬碰。避让并不是逃避，你还年轻，就算你想要和武魂殿对抗，以后也还有的是时间，又何必执着于这一次比赛呢？ 不，这次的比赛我一定要参加。宁叔叔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磨练。如果我能够闯过去，那么以后武魂殿再想对付我也将变得困难重重。他们总不可能始终一手遮天吧。 看着唐三眼中的目光，宁风致脑海中不禁想起了他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两个人的神色是何其相像。虽然宁风致和唐昊当年并不熟悉，两人年纪也相差不多，但唐昊给他的感觉却是高山仰止一般。在他那一代人中，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唐昊。此时唐昊的儿子似乎就在复制着这个奇迹，甚至比他父亲当年要更加出色。 昊天宗，你们的基因难道真的就这么好吗？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再劝说你，叔叔会尽可能地保证你的安全。 宁叔叔，或许我不能加入七宝琉璃宗，但只要我还活着，七宝琉璃宗永远都是我的朋友。 一身布衣的大师经过魂师检验之后走入城中，像他这个年纪才三十几级的实力，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。没有停留半分，大师直接来到了武魂殿最高统治机构教皇殿。 站住！ 两名身穿银色铠甲的护殿骑士拦住了大师的去路，一共百名护殿骑士同时举起了手中的骑士长剑。 此乃禁地，再靠近一步格杀勿论。 面对上百名实力明显高于自己的护殿骑士，大师的神色依旧像往常那样淡漠，抬起手亮出了自己的令牌。为首的一名护殿骑士快步上前，当他看清令牌上的六个图案时，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单膝跪倒在地。 参见长老。 带我去见教皇。 半个时辰后，教皇殿议事大厅内，大师喝着上等香茗，静静地等待着。上千平米的偌大议事大厅中，只有他一个人。大师的目光始终专注于自己手中的香茗之上，对于周围金碧辉煌，始终没有多看一眼。他只是静静地在等待着。 你们在外面守候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打扰。 是。 大师的目光终于从香茗上挪开，朝着议事大厅大门的方向看去。门开，一名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身材不高，一身黑色镶金纹的华贵长袍，头戴九曲紫金冠，手握一根长约两米、镶嵌着无数宝石的权杖。白皙的皮肤，近乎完美的容颜，令她看上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。尤其是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无形的高贵神圣，更是令人忍不住会生出顶礼膜拜的情绪。那女子走进大门后停下了脚步，两人的目光就那样在空中碰撞在一起。大师淡漠的目光中多了些什么，有歉意，有回忆，更多的却是怅然。女子的目光瞬间出现了复杂的变化，她看上去虽然只有30岁左右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他比大师还要大上一岁，早已经年过五旬，手中权杖落在地面上，发出叮的一声轻响。 你来了。 柔和动听的声音很容易让人产生出如沐春风的感觉，但大师的目光却因此而变得艰涩起来，双手按在面上的桌案上站起来，转向那名女子。 是的，我来了，你还好吗？ 万人之上有什么不好的？作为武魂殿的统治者，哪怕是两大帝国的帝王见到我，也要礼让三分。你认为我会有什么不好吗？ 比比东，我知道你心中的苦。 比比东？不是你说我都快忘记这个名字了。请叫我教皇，或者称我一声冕下。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傻傻的比比东了。 是的，眼前这看上去柔美靓丽的女子，就是当今武魂殿最高统治者，所有魂师朝圣的目标，教皇。她是武魂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皇，不到40岁就接任了教皇的位置。当初还有不少人发出质疑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她的励精图治之下，武魂殿发展得更为迅猛，也更加团结，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她将是武魂殿最出色的一代教皇。 是，教皇冕下。 大师的瞳孔收缩了几分，一丝痛苦从眼眸中流淌而出。他转过身，走到自己先前坐的位置上站住，手捧香茗，整个人似乎陷入到了曾经的回忆之中。看着大师的背影，教皇眼中的淡漠消失了，一丝有些不忍的情绪从他眼中一闪而过。抬起脚，他似乎想要上前，可终究还是止住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